好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千丈城基督教会和你们来到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大卫传的25讲，在撒母耳下的23章。我给个题目，刚才也有介绍了，就是将自己如酒舀出献给主。为什么我会今天讲这个呢？其实我会讲撒母耳下的23章，是会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单。有三个勇士，就是打水给大卫喝，大卫不喝，反而将这些水是献给神。你说，哇，今日袁牧师你要跟我们讲勇士的名单，喂，好闷的，是吗？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怕读什么？最怕读家谱，最怕读人名，是吗？避而远之，希望不用读，或者跳了它不用读，是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读家谱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是挺精彩的。今天我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家来看大卫勇士的名单。如果我讲今天勇士的名单大家不觉得太闷的话，那我就成功。但是如果大家听了我这篇道，哇，闷成这样，那我就失败。其实我讲很多的圣经的系列都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到读经。如果你一日听我一篇道又读相关的经文的话，两年半你就能够读完整部圣经。但是不单止是读完圣经，你还能够很深入地明白圣经讲什么。在系列当中每一部书我都有介绍，介绍的时候就会给大家有很多的背景，很多的资料，能够是给大家更加认识这一部的书。所以今天讲撒母耳下23章，就是因为我每章书我都会讲，今天就讲到大卫勇士的名单。其实在撒母耳记下最后的四章书，作者一共是讲了有六件事，这六件事都是以首尾的结构是给我们见到。六件事的话，一首一尾，那就是说有三层的首尾结构。最外面的一层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王都犯了罪，为以色列人带来有很大的灾害。在撒母耳下的21章头，就是扫罗王他杀死基遍人，以致被神惩罚，以色列的地有旱灾。在这个首尾结构的下半段，就是大卫王在撒母耳下的24章，他数点人民又是不被神所喜悦，以致是有瘟疫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首尾结构的第二层，就是讲到勇士的名单。在这个首尾结构的头，就是撒母耳下的21章尾，讲到杀死巨人勇士的名单。哇，我刚才都讲过名单很闷，是吗？但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例如记不记得大卫在撒母耳上的17章攻打哥利亚，记不记得巨人哥利亚，是吗？他当时拿了多少块石头啊？经文告诉我们，在撒母耳上的17章40节，他拿了五块光滑的石头。哇，你拗下头，你说他是靠住神的力量来攻打哥利亚的。喂，一块石头就得啦，是吧？神会不会射五次都射不中，是吧？一次就射低他啦。的确大卫第一块石头就打低了哥利亚，然后用刀割了他的头下来。那为什么他要有五块石头才得的？你问，你就睇翻今日我哋讲嘅杀死巨人勇士嘅名单，撒母耳下嘅21章尾，你会发觉原来哥利亚有4个兄弟嘅。所以大卫带咗五块石头，若果所有嘅兄弟一齐嚟，佢都唔会怕，系嘛？所以你睇下读圣经，若果你留意嘅话，非常之嘅精彩。这个首尾结构嘅下半段，就系我哋今日要读嘅大卫身边勇士嘅名单。在撒母耳下的23章尾，就是讲到三个勇士打水给大卫，亦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而整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大卫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有两首赞美神的诗歌，一首在撒母耳下的22章，就是我上次讲大卫传的时候讲了， 是感謝神的詩歌。而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大衛遺言的詩歌，在撒母耳下的23章頭。所以我今天的注意力會放在撒母耳下的23章，先跟大家講大衛遺言的詩歌，然後呢跟大家講大衛身邊勇士的名單。嗱，呢一首遺言嘅詩歌係大衛最後被神默示寫出嚟嘅詩歌，唔係大衛最後嘅遺言。大衛最後嘅遺言啊，記載喺第啲地方。嗱，呢一首詩歌應該係公元前嘅970年，係大衛臨終嘅一個作品。呢個詩歌嘅主題咧係敬虔領袖，講出敬虔嘅領袖係點樣。有可能大衛專門是為了他自己的仔所羅門而寫這首詩歌，雖然是給所羅門，但是給我們今天神的子民、神的兒女也都是有很大的鼓勵。從我們人的角度來看，我們看到大衛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是吧？只不過是一個牧羊人，在一個很普通的家庭來到長大，而且他在家庭当中还是最小的那个。但是神就拣选了大卫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而且也都是给了他一双很灵巧的手。等阵我们会见到任何东西落在大卫的手上都会可以用来荣耀神。今天我们就见到了一杯水他都可以要来荣耀神，是吗？神亦都系俾大卫一个心，使到佢能够系合神嘅心意。大卫佢因为神拣选佢成为以色列人嘅王而感到惊讶，神而且系透过大卫使到尼赛亚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头先我哋唱咗好多圣诞嘅歌，系嘛？就系、是、我哋呢位君王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就系、是、透过大卫。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人。现在透过这首诗歌，神又要大卫将神的话语记录下来。这一切真的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记得的话，神用了80年来栽培摩西，首先40年在埃及的皇宫，又有40年在米甸的旷野。神亦都花了30年来栽培大卫，首先要他成为一个牧羊人，栽培他的品格，然后呢透过大卫的敌人好像狂风暴雨这样的攻击来到训练大卫的斗志。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好像大卫成为一个牧羊人，不起眼的牧羊人，神就怎样给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都是一样，当神给任何的事我们做，在小事上如果我们忠心的话，神就会给我们有更大的事来到侍奉他。神亦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到训练摩西、约书亚和尼希米，甚至耶稣基督。记不记得在腓立比书的2:5-11，为耶稣基督本与神同等，不强夺，是吧？反倒虚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卑微的。然后神呢将他高举，以致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说是大卫最后作的一首诗歌，正是在树撒母耳下23:1，我们已经见到大卫给自己有四重的介绍。首先他说给人听他的名字、他的身世，他是耶西的仔，他是一个渺小的牧羊人，但是神就拣选他，预言他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那你说在哪里预言啊？在路德记最后一章书已经是有预言。第二样大卫给自己的介绍，就是他自己是被神所高立。当他是少年的时候，撒母耳已经用油来到高立他。第三件事呢，他说是神将他是放在高位，他能够居高位。 Hagibea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力量，就是高高在上的意思。 而第四层的介绍，大卫就说他自己是以色列的微歌者，神透过大卫写出了很动人的诗篇。这些诗篇都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给我们的鼓励，来到是鼓励我们过住属灵的生活。歌曲这个字不是一般的歌曲，歌曲这个字是赞美的歌曲。大卫在诗篇里面起码有73篇的诗篇是大卫所作，而最后的一篇在哪里？在撒母耳下的23章。其实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已经有两样东西是很有趣，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或者圣诞的聚会会得有圣经的问答比赛，是吧？喂，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大卫要拿五块石头去打哥利亚，现在你知道了。又有人如果问你大卫最后一篇诗歌在哪里，喂，很多人就会真的揭诗篇的了。其实不是啊，在是撒母耳下的第23章，是吧？如果有这些问题你们就会懂答了。除了大卫对自己是有四重的介绍，他亦都讲出了四重的印证，说自己所讲的就是神的话语。首先在撒母耳下的23章第二节，他说是耶和华的灵藉着他来讲说话。在撒母耳下的23章三节，说是神晓谕他。给我们看到就是他所讲的话语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是吧？是圣灵引导他写出这首的诗歌。第二重的印证呢，他说是神的话在我的口中。不单止这些启示是从神而来，要讲什么话，神都将这些话摆在大卫的口里面。其实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我们时时听见整部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是吧？默示就是神将这些话语摆在作者的口里面，给作者来讲出来。所以就算耶稣基督都为大卫来到作见证，在住马太福音的22章43节，耶稣基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他自己是主，叫耶稣基督做主。这个就给我们证明大卫所讲的话是从神而来，是得到神的默示。第三点呢，大卫说他所写出来的话是以色列的神所讲的话，不是大卫个人的言语，这些是神的话语，是以色列神的话语。而最后一点，他说神是以色列的磐石。磐石是什么？我们时时都说神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吧？磐石是永远不变的，所以神的话与神的应许都是不变，就是好像生命记的第六章和生命记的19章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圣灵不单止给大卫有真战的能力，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能够是给大卫有智慧，能够写出很美丽的诗歌。当我们想到大卫写这些诗歌的时候，是被敌人追杀，以致他是有感动写出这些诗歌的时候，就使到我们会更加欣赏这些诗歌。很多时候希伯来文的经文是很简短，当经文是这么简短的时候，就有解释的难处。例如好像撒母耳下的23章3节，大卫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这里给我们见到所讲的是什么？是一个统治者。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执掌权柄，他是治理人民的，是吧？那你说喂，掌权者治理人民可能是神，但是这里所讲的的确是一个人，因为是敬畏神，是吧？人才会敬畏神的嘛，所以这里绝对是讲一个人的统治者。当一个统治者他不用公义，不敬畏神的时候会怎样？他就会变成一个独裁者，是吧？他会当他的人民好像牲畜一样，他是会虐待他的子民。有没有见到其实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所有的牲畜他们的主人都在后面来鞭策他们， 然后他们就向前面来到走，是吧？你试一下用这样的方法来到对待羊，他们不行的，他们会癫晒的。羊是要怎样带领的？羊你是要走到他前面来到带领他，你不可以在后面来到鞭策他。所以圣经里面时时就是用羊来到代表圣徒，我们不可以被鞭策的，我们只可以是被我们的牧羊人在前面来到带领我们。而大卫就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他是有仆人的心态，他永远是将他的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经文是讲到大卫的统治，但是这里也都可以解释做一个将来的统治者。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犹太人的塔根，就是犹太人对旧约的翻译，他根是犹太人自己讲，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不接受，是吧？但他们都看到这里所讲的是将来的一位统治者，就是尼赛亚。可惜他们走鸡，尼赛亚已经来到世上，他们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大卫用两个很美丽的隐喻来到是代表这个统治者的统治，就是讲到阳光和水，两样都是植物需要结出果子的，是吧？你没有阳光没有水，植物绝对不会是结出果子。而这一切的相反是什么？是荆棘。就是正如好像马太福音的十三章，若果你有植物被荆棘来到是围住的话，很多时候荆棘会挤到这个植物是不能够结出果子。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统治者的统治好像阳光，因为能够好像日头一样驱散黑暗，是吧？一个好的领袖，他的教导，他的榜样，是能够令到他的手下明白应该要怎样做，应该怎样做才是合神心意。但这里也都可以解释我刚才说将来都是有位统治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那怎样阳光可以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使到我们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是吧？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第二点呢，就是一个属灵的领导的带领也都好像雨水一样，能够是喂养子民，是吧？能够是滋润他们。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在树以赛亚书的44章和45章都告诉我们听，尼赛亚救恩的祝福就是好像雨水滋润大地一样。所以我们见到这些的隐喻不单止可以用在大卫的身上，也都可以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时候大卫就问了三个反问句，在圣经里面的反问句是什么？Rhetorical question。 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的反问句，作者不是在说寻求答案，不是说喂应该怎样啊，答案是什么，而是作者想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他的观点是什么。所以大卫在这里问了三个反问句。第一，他说我的家不是与神和好吗？喂，他是不是问喂我的仔女是不是好听话，我的仔女是不是真的与神和好啊？当然不是啦，是人都知道大卫的那些仔没个听话的，是吧？你想想，好像暗恋强奸妹妹亚沙龙呢，背叛大卫追杀自己的爸爸，阿多尼亚呢将来会跟所罗门争皇位争权夺位，所以他的仔都是不听话。但是大卫在这里指出什么？不是我的仔听不听话，不是基于我的仔的行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神和我立的约，都是神的应许。这里真的给我们所有基督徒很大的鼓励，若果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有没有人能够得救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是吧？这一切就是好像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一样和我们立约。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相信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嗱，大卫问咗第二个反问题，佢话神岂不是与我立了永远的约吗？嗱，呢度所讲嘅约就喺撒母耳下嘅第七章大卫之约，神保证大卫系会有一个永远嘅王朝，有一个永远嘅宝座。嗱，我哋知道犹大国嘅王朝喺公元前嘅586年已经完结啦。透过西底家佢政坛嘅结束，这个王朝已经冇咗。但系唔代表大卫嘅家族，唔代表以色列国，亦都系同样结束。神嘅应许系乜嘢啊？要从耶西嘅枝子上长出一根嫩芽，结出果子。嗱，呢个就系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将会降临，系咪？耶稣基督真是在伯利恒出世，成为我们的救世主。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我们唱这么多的圣诞的诗歌，是吧？我们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世上救赎我们。他不单止救赎我们，也都是延伸了大卫的王朝。还有第三点呢，大卫问神不是安排好了为我成就一切吗？大卫知道一切都已经神为他搞定了，虽然他有敌人来到是反对他，这些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恶人，虽然是有恶人来到是敌对他，但是他不用怕，神已经帮他成就一切。而这些恶人的命运和大卫的家被神祝福，成为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恶人的字面的意思就是卑鄙的人，他们反对正义，经文将他们来到是比作荆棘。我刚才讲了，是吧？荆棘就会挤住植物，使到植物是不能够长出果子。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3章讲到有不同的地来到是栽种，有些地是被荆棘是挤拥住，以致是不能够结出果子。而马太福音13章讲乜嘢啊？将来呢一切嘅荆棘呢啲嘅坏人都要系被抌到去火入边嚟到系燃烧。嗱，我哋已经系欣赏完咗大卫呢一首遗言嘅诗歌，我哋见到四点系嘛？首先，大卫讲出佢自己嘅被神拣选，讲出佢系被神高立。第二点咧，话俾我哋听。他讲出来的话语就是神的默示。第三点呢，他告诉我们他的领导得到神的祝福，以致他的领导是好像阳光，好像雨水一样。而最后一点，他讲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一切都是神的祝福，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讲完了大卫这一首的诗歌，我们现在要讲大卫勇士的名单了。这个就是比较闷的部分，是吧？我们看看，原来大卫的勇士是有很多组的。第一组的勇士是什么人？第一组的勇士是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得到大卫最高的奖赏，最高的荣耀，可以说是三人帮，不是四人帮，是三人帮。他们和后来所说30个勇士是不同，不是30个勇士当中其中三个，但他们跟这30个勇士是有很亲密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个勇士，就是约切巴切。这一个人是革门人，在《历代志上》的11章11节也都说他是哈甲摩尼的仔亚索班，而在《撒母耳下》的23章8节又有另外一个名字，说他是伊斯尼人阿底拿。这个人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是吧？他就是大卫身边勇士当中第一位的勇士。他是在大卫在洗格拉的时候加入大卫的队伍，他可以说得是三个勇士当中的首领，是总队长来。经文说他在一次曾经杀死800个敌人。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杀死800个人，是吧？在这里《历代志上》的11章11节就说他杀死300个人。圣经很多时都会被人说充满矛盾，是吧？ 一边就话八百个人，一边就话三百个，边个先至系真呢？嗱，其实呢度我唔排除有文字抄错嘅可能性，但亦都有可能性系乜嘢啊？撒母耳下嘅作者同埋历代志上嘅作者都系讲紧两场唔同嘅战争，佢系一场战争杀死八百嘅勇士，另外一场嘅战争系杀死三百嘅敌人。嗱，佢被大卫任命佢为第一师嘅统领或者系指挥官。我哋知道，等阵我哋会见到大卫一共系有十二师嘅军队。嗱，成为第一师嘅统领或者系指挥官，呢个绝对系一个莫大嘅荣耀。嗱，呢个就系大卫第一位嘅勇士。第二位嘅勇士咧，叫做以利亚撒，佢系亚合人朵多嘅仔，佢系一个便雅悯支派嘅人。嗱，喺历代志上嘅十一章第十三至到第十四节经文话，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文。腓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众民就在腓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腓利士人，救获了那田。然后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十节，我相信是讲同一件事，说他击杀腓利士人直至到手臂疲乏，手黏住刀把。说他手怎会黏住刀把？可能他揸住佢把剑揸得好紧好紧，系嘛？揸到后屘就紧咗只手，放唔松到。亦都有可能有解经家话，佢只手充满血，当啲血干咗嘅时候就会点啊？好似胶一样黐住咗个刀把，系嘛？嗱，经文话耶和华使到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记唔记得大卫？当他得到财物，当他得到战利品，他是怎样？他是分晒给他所有的军队，他没有据为己有。为什么？因为是耶和华使到他们得胜的嘛，是吧？这一切的财物，这一切的战利品，不是属于个人，是属于大家。还有第三位的勇士呢，他叫做沙马，他是哈拉利特人，他是亚基的仔。当时腓利士人联合起来准备入侵犹大，是要摧毁他们的农作物，他们的庄稼。因为地是耶和华所赐的，是赐给以色列人，这些地是要来荣耀神。沙马不希望腓利士人来到夺走以色列人的田地。犹太人其实是神的管家，是吧？他们应该保护这个土地，当他们尊重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是等于他们尊重与神立的约。但是他们没有尊重到，反而沙马呢是尊重是与神立的约。所以他站在到红豆或者是小麦的田里面，所有的士兵都逃跑，他怎么他是保卫住这个土地。所以沙马击杀腓利士人，而经文说耶和华使到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些都是因为沙马的英勇。我讲完了第一组三个勇士，还有呢是另外三个勇士。这三个勇士就是为大卫打水的那三个勇士。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三个是哪三个，但我们知道他们是属于三十个勇士当中的其中三个，就是没有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是非常之英勇，得到军队里面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大卫他是躲在喺树伯利恒附近的亚杜兰山洞。有很多解经家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时他是逃避扫罗，所以他躲在那里；另外一个可能性呢，他已经成为希伯伦的王，他是被腓利士人来攻击他，腓利士人就安营在树利弗因三谷。当时可能是不是雨季，所以水池都干了，而山洞里面也没有水。大卫非常之口渴，他希望有人能够去到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来打水给他。为什么？因为大卫在伯利恒出生的嘛，他自小就是喝那些水， 当冇水好口渴嘅时候，佢就谂起嗰啲水。嗱，经文冇讲到佢有命令手下去打水，可能佢就喺度自言自语，被佢嘅手下系听到。嗱，三个勇士就不惜一切嘅代价去打水俾大卫饮。佢哋要走25里嘅路，吓唔系揸车啊，当时佢哋冇车揸，系要走25里嘅路。当时嘅路已经俾敌人完全封锁晒。他们要突破腓利士人的防御，然后才去打水。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借镜，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又是怎样呢？很多时牧师长老走来找会众做事，是吧？会众会怎么说？找些我懂做的，是吧？找些我容易做的，或者我懂做的，好啦好啦，我侍奉啦。但是这三个人怎样啊？冒住危险风险，付出代价，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为主来到作工，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要想一下，不是只是选一些容易做或者我们懂得做做得到的事，而是选一些是要冒一点险的，或者自己未必一定做得到的，是吗？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到是侍奉我们的主。嗱，无论神将任何嘅嘢放喺大卫嘅手上，佢都能够要嚟荣耀神。一个投石器摆喺大卫嘅手中，佢就点啊？杀死巨人哥利亚，我哋头先讲过系嘛？荣耀神。一把竖琴咧，佢就能够作出好美丽嘅诗歌，或者弹出好美丽嘅诗歌嚟到赞美神。一把剑咧，佢就能够打退佢嘅敌人。但是现在有一杯水在他的手上，他怎样？他一样能够是荣耀神。当他望下去这杯水的时候，他不是见到一杯水。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见到那三个勇士的血。那三个勇士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打了这杯水来到给他喝。若果他咕一声喝了下去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他为了个人的舒适，为了个人的享受，甘愿就是这三个人为自己来到冒险，他完全不觉得一回事。如果他是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贬低了那三个勇士英勇的行为。所以大卫没有饮到。大卫怎样啊？他将山洞变成了圣殿，他将水倒出来在神的面前，变了是晓殿祭，变了是酒祭。晓殿祭或者是酒祭，通常都是一些的饮料，通常都是酒，可能是酒。是祭司在树会幕或者是圣殿，在神的面前将它献给神。这些的酒祭通常是会同其他的献祭一起来到献给神，例如就是燔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祭来。这一个这样的晓殿祭就是将自己是倒出来，就好像将我们自己倒出来献给神一样。我们迟些见到无论保罗无论耶稣基督都有这样做，我们都很需要学习，是吧？就是将自己倒出好像酒一样来到献给神。亦都好像我刚才所讲，不是说找一些我们做得到很容易就能够做得到的事，而是做一些什么比较艰难的事来到侍奉神，才能够显出我们对神的敬意。大卫献出这个祭其实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他要将水献给耶和华，因为这些水是用血买回来，是很宝贵。大卫说我不配喝这些水，我要将这些水献给耶和华成为酒祭。第二点呢，大卫是要感谢神给这三个勇士平安地回到来亚杜兰山洞。所以透过这件事，我们见到大卫话给所有的士兵听，他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而不是他个人的舒适，不是他个人的享受。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为大卫来到卖命，是吗？比起扫罗，等阵我们就会见到这一点。刚才讲了第一组三个勇士，现在其实这里又有第二组三个勇士。 亚比西就是头先打水那三个勇士的领袖，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他是一个总统领，他曾经在一场的战争用长矛杀死了300个敌人，他是第二组三个勇士当中是最尊贵的一个，亦都是他们的首领。虽然他是不及第一组勇士的荣耀，但他是第二组勇士的第一名。记不记得亚比西是哪个？亚比西是约押的兄弟，是吧？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亚比西是亚撒克的兄弟，记不记得亚撒克是被亚尼尔杀死？当时约押和亚比西怎样做？用计谋杀死亚尼尔，令到大卫很难做，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已经弃暗投明来到投靠大卫，而家被大卫的元帅杀死，对大卫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遗憾。亚比西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非常之的冲动，是吗？记不记得他和大卫去到扫罗的军营，当时扫罗是睡着觉，亚比西就说杀了他了，杀了扫罗我们就不需要逃跑了，但是大卫就阻止他。后来大卫落难的时候被士媒来闹他，记不记得闹到他狗血淋头，亚比西又说要斩了士媒的头落来，但是大卫又一次的阻止他。亚比西亦都曾经率领军队去打拉巴，在到我刚才所讲同巨人争战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21章尾，亚比西还救了大卫条命。当大卫的仔亚沙龙反叛大卫，亚比西曾经带领大卫三分之一的勇士来到争战，所以他就是第二组第一位的勇士。还有第二位的勇士呢，是叫做比拿亚。比拿亚他是来自甲薛这个地方，是以东旁边边界的一个城镇。在《约书亚记》的15章和《尼希米记》的11章都叫这个地方做叶甲薛，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他是祭司耶和耶大的仔，成为一个祭司的仔本来应该做什么？承继爸爸的嘛，成为祭司的嘛，但是比拿亚反而就成为一个士兵，成为大卫的指挥官。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成为了先知的祭司，例如是耶利米、以西结和施洗约翰。成为士兵的祭司，我想比拿亚是第一个。他曾经带领一队3700人的军队，他是帮大卫来到打江山，他帮助大卫坐上以色列的王位，正如在历代志上的12章告诉我们听。比拿亚是有三个很大的功绩，第一样就是他曾经是杀死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仔。学者对亚利伊勒究竟是哪个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70译本告诉我们听，亚利伊勒就是摩押王一个专有的名称，就是好像埃及王专有的名称是什么？法老，是吧？罗马专有的王的名称是什么？是该撒，是吧？所以这里亚利伊勒可能是摩押王的专有的名称。第二项比拿亚所做的，就在冰天雪地之下，他在一个坑里面杀死了一只的狮子。当时在约旦河两岸的灌木丛里面是有很多的狮子。有学者注意到头先我们讲第一项亚利伊勒 是摩押人王的尊称，有学者注意到亚利就是狮子，伊勒呢是神，所以亚利伊勒亦都可以解释做狮子的神，或者一只巨大的狮子。如果是这样，那时候其实第一项他的功绩和第二项讲不定都是讲很相似的事，他杀死一只巨大狮子的两只狮子仔，而且他亦都杀死这只巨大的狮子。 而喺处第三个功绩系讲到佢用一支棍，好普通嘅棍，喺埃及人嘅手入边将埃及人嘅枪抢夺过嚟，然后杀死埃及人。嗱，呢度嘅经文俾我哋见到，就系呢个比拿亚非常之嘅骁勇善战，佢能够喺最强嘅敌人嘅面前，用最差嘅武器，或者佢喺处最差嘅环境当中，仍然都能够战胜敌人，仍然都能够克服佢嘅敌人。嗱，仲有就系呢第二组嘅第三个勇士，居然系一个无名氏。经文冇讲出呢第三个勇士系边个，好多学者都认为呢一个人可能系被除名，可能系佢做咗一啲对国王或者国家不忠嘅事。而好多嘅学者都认为呢一个人就系边个啊？系约押啊！记唔记得约押就系大卫嘅元帅？但系若果你睇勇士嘅名单，无论三十个勇士或者系两组三个人嘅勇士，你都揾唔到约押嘅名字，好奇怪。喺经文入边，正系话佢系亚比西同埋亚撒克嘅兄弟，所以好可能呢个真系约押。嗱，约押曾经试图系拥立亚多尼亚成为王，而俾比拿亚将佢杀死。嗱，杀死咗佢就实验咗大卫对所罗门嘅遗言。喺树列王纪上嘅二章五至到六节，大卫点讲啊？你唔好俾约押头发得白埋，能够安然下到阴间。点解大卫要咁样做啊？我头先讲过，约押系杀死押尼尔，令到大卫好难做。约押亦都杀死大卫嘅仔押沙龙，所以大卫先至咁样嚟到吩咐所罗门。嗱，当然亦都有人认为第三个勇士可能系亚玛撒或者系亚希多佛，亚希多佛就系拔士巴嘅爷爷。嗱，最后我哋系讲到三十名勇士嘅名单，扫罗可能系高人一等，无论佢嘅身材，无论佢嘅地位，但系佢都冇好似大卫咁多人嚟到效忠佢。大卫就系能够吸引嗰啲真正嘅勇士嚟到系投靠自己。嗱，一个真正嘅领导者，一个真正嘅领袖嘅标志系乜嘢啊？系有好多忠诚嘅人嚟到系跟随自己，而唔系好似扫罗咁样，身边只有好多嘅奉承者，好似喺撒母耳上二十二章嘅嗰个多益，又或者系有好多嘅寄生虫。扫罗根本唔能够相信佢自己嘅手下，但系大卫咧，佢嘅手下都系愿意为自己嚟到系舍命。丢头颅洒热血，系嘛？嗱，我头先都讲过，就系因为大卫对佢嘅手下真系非常之嘅仁慈。头先见到三个勇士打水俾佢饮，佢都唔够胆饮，佢系要俾勇士知道佢哋嘅性命先至系最重要。嗱，经文系冇话俾我哋听呢啲勇士有啲咩嘢嘅资格先至可以系俾列入去呢一个勇士嘅名单。可能一开始就有三十个勇士的名字在名单的上高，而当有勇士做了很英武的行为，就会将这个名字加入去这个名单里面。而在这个名单最后面的人呢，最尾部的人呢，可能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始终都是有三十个人，勇士死了又有新人来到代替，但是始终都是有三十个。嗱，亦都有人问，咁若果系三十个，有冇排名先后啊？好多时电影啊，冇排名先后系嘛？等你哋唔好以为某个明星系重要过另外一个明星。嗱，三十个勇士都系一样，排名可能系冇先后，而系跟住佢哋几时被封赏，或者佢哋几时跟随大卫而列入去名单入边。嗱，呢个名单可能系大卫逃亡嘅时候已经系有，亦即系话佢成为犹大王嘅时候已经系有，但系当佢成为全以色列王嘅时候，呢个名单就系扩张咗。嗱，亦都有人注意到喺《历代志上》嘅十一章嘅名单系比《撒母耳下》二十三章嘅名单系多咗十六个名字。 有学者认为这十六个名字可能是那些被代替勇士的名单，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就没有讲到。在这个名单的上高亦都是有很多外邦人的名字，例如是黑人、亚门人、摩押人，还有来自所巴的亚兰人和基片人。透过这些勇士的勇气，他们的忠诚而被列入去这个名单里面。而我刚才讲过大卫是有十二师，是吗？所以在这三十个勇士的名单当中，亦都有十二个人是十二师的领袖，带领大卫十二师的军队。而为什么会有十二师啊？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每一师每一年起码他是要是负责服役一个月。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第三十九节告诉我们，大卫的勇士一共是有三十七个人。哇，好多人拗晒头，喂，怎会有三十七个人啊？你说其实三十个勇士其实是三十一个勇士，无论是《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和历代至上的十一章都是有三十一个勇士，三十只不过是总括的数字，然后再加上两队三人帮，两队都有三个勇士，一共有多少个人啊？六个，六加三十一就是多少啊？啱啱就是三十七个勇士。我不会将所有三十个勇士 的名字都跟大家来讲，或者是告诉你们听他们都有什么特点，但我会留在树的 PowerPoint 那里，有很长的名单，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自己 download 来看。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大卫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完成神的工作，是吧？他当然是依靠神，但他亦都是依靠手下的勇士来到是帮助他来到是打江山，而他手下的勇士亦都知道有神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们都知道当他们帮大卫的时候其实就正在是为神来到作工。三十七个勇士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能力，但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怎样，都是平等，等于好像在个教会里面，是吧？哇，你见到那位喂领师很厉害在上高，是吧？哎呀，我只不过是做下音响啊，或者我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在神的眼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侍奉他的人，我们都是平等，就好像三十七的勇士一样，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神的话语里面，有一日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神的奖赏。大卫的名字在圣经里面超过一千次提及大卫，很多大卫勇士的名字只是提过一次或者两次，但是去到末世的时候，去到天堂会怎样啊？都会好像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五节所讲，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不理你做什么的侍奉，是吧？你只要是侍奉神，你的名字都会是被称赞。我刚才讲过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都有将自己献上当酒祭，在诗篇的二十二篇和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都有。保罗呢亦都用酒祭来到描述自己将自己奉献给神，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七和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德兰修女亦都曾经讲过，他说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做大事，我们只能够做小事，但是若果我们因爱耶稣基督而做的小事呢，就会变成了大事。而耶稣基督自己亦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曾经是教过我们，他说我们只要在弟兄当中最小那个，在他的身上做任何的事，就等于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是吗？我们可能不能够是跻身入去大卫勇士名单头三名，是不是第一组的三个，或者我们入不到，甚至后面那三个我们都入不到，是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每人都愿意为耶稣基督来到打水呢？可能是我们做得到的，是吗？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呢？我刚才也都讲过，我们亦都要挑战自己，不要只是做一些我们能够做得到，或者是很容易做得到， 我们都应该挑战自己，是做一些很艰难，就是好像这三个勇士为大卫所做，不惜一切的代价。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二十三章，给我们见到有大卫最后遗言的诗歌，同埋大卫身边勇士的名单。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那三个勇士，愿意为大卫来到是做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到是摆上。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将这些的水舀出来到是献给神，知道只有神才是配受这一切的荣耀。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这样，无论什么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都是可以要来荣耀神，将这一切是献给那最宝贵最荣耀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来到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个才是蒙你喜悦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 Amen。